大人是成人，小青年晾着跑得太久都有危险，是共通点。泡妞没有泡成家眷，还想洗温泉，一直沉睡变深渊。恋爱也像化学实验，安排时光少别相见，准备迎接最甜属于两个人的新发现。看来很好，在爱情面包之间，谁知道等来的不是一阵黑夜。我又认识几个妹妹，平时都是大好人，只要一碰感情心机变很深。我不明白她这样做是嫌我笨，还是想教我解开爱里的乾坤。我又教过几个姐姐，女人行为很稳重，一谈恋爱很想随时会裸奔。我不明白她这样做是嫌我蠢，还是她正找于感情的完成。她不想斯文，她不想斯文。有人看远，有人断线，知道何时出手，何时说透才是关键。可惜恋爱不能保险，炒股票也会天天过年。发明想在烟雾下片，决战现场就是夜店，大家有同一招，就是尖声怪叫喊酒圈。气氛很好，在歌声魅影之间，接着发生什么事没啥新鲜。我又认识几个弟弟，真的都是老实人，只是天生好奇女人的体温。他告诉我他这样做想要证明，恋爱不只是两个契合的灵魂。想问约会几次就要跟人家过一生。他告诉我黄昏已经人过中年，不用非常手段怎么唤醒青春。可是我有一个兄弟，平时显得很低能，只要一碰感情马上变敌人。务必先生像是在做习惯工程，要给他发现可爱的女生，人生变成两千万的探照灯。一起跑，一起跑，一起跑，来裸奔。不知道。